10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107.6，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与佟林西说这怎么回事？难道说我也要完？这和尚要叫第二声的时候，贼人的身后一阵大乱，从外边闯进一个人来。你可听清楚了，司徒朗领着五六十号上雍亲王府来找茬，来会佟林，都在这个院里头呢。贼人呢站的是北边，雍亲王一伙站到南边，所以外边要来人必须先通过这帮贼队，所以贼队后边一阵大乱。他们往左右一闪，就见外头撒脚如飞跑进一个人。谁呀？佟林一看，哈哈，正是失踪多日的病太岁张芳。一瞅张芳晃着大夹扁头，迈着罗圈腿，是洋洋得意呀。各位闪着闪着，急慌急慌，碰着就死，挨着就亡，躲开躲开躲开躲开，阎王爷的兄弟来了。他老有词儿，可来到里面一看，老少英雄俱在，一眼看着佟林了。张芳把衣服规整规整，双膝跪倒在佟林面前：“师叔，我回来了。”是张芳吗？啊，哎呀，孩儿啊，食材爷还在提念你，大家都对你放心不下呀。这么些天你上哪去了？哎，师叔啊，甭提了，我这个人呢就有自觉性，您把我撵出镖局，撵的对不对？太对了，不怪这不怪那，就怪我这人不怎么地。师叔，您把我撵出去，让我见见世面，对我是有好处的。我也想到了，我在外边溜达一圈，水流千遭归大海，我还得回来，树叶还得落到树底下，我挨着大树好乘凉啊。师叔，你还生气不？哎，我回来了， 但是我回来是回来，我不能这么两手空空的，我得将功补过。哎，换句话说呢，也就是立功赎罪。您等着，我把这和尚我收拾了。嗯，我再向您赔礼。我各位爷，我等会儿给您问安啊。爹，一会儿我再给您磕头。各位，一会儿咱们再闲聊啊。我先收拾这条狼。佟林往下一撤身，纳闷儿，这张芳这小子嬉皮笑脸的，从哪儿溜达回来的？前文书您听了吧？张芳这小子就冒坏水，他让牛小子、虎小子战野飞龙、燕雷，结果双双受伤，好兄弟把命搭上，那佟林能不生气？一怒之间把张芳撵出镖局。张芳一开始认为呢，佟林是吓唬他，是假的。他这一走，后边有人在一劝，哎，顺坡下驴他还好回来。结果没人勒他，张芳伤透心了，后来一赌气他走了。上哪儿去？没离开北京。今儿个住的东城，明儿个住的西城，换着地方住，有的功夫呢还到镖局子前面转两圈显显魂。那意思谁要出门一下碰上我了，回去给佟林送信儿，说张芳回来在门口溜达磨不开劲来。那么佟林告诉手下人家回来了，这不就回来了吗？结果也倒霉，溜了三次谁也没出来，张芳这气儿大了，心说人要倒了霉呀，喝凉水都塞牙呀。镖局的那么多人出来进去跟走马灯似的，怎么我来了谁也不出来了？张芳又回去了，就这么耽误了不少天时间。单说那天晚上啊，张芳睡不着觉，站在院里他发愁。当然住店他不愁，吃喝也不愁，离开大队他觉着孤单。哎，他正发愁的功夫，在他眼前飘过去两条黑影，奇快如飞。呀，谁这是？夜行人，深更半夜穿着夜行衣，鬼鬼祟祟，他们要干什么？张芳倍儿精神，背好了三黄套甲锥，斜挎百宝囊，在后头跟踪，拐弯抹角就来到神力王府。两条黑影进了院找不着了，张芳也进了院，一看太漂亮，这神力王府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呀，外观上看壁垒森严，在院里头一站空荡荡的，那么瘆人。那俩黑影上哪儿去了？找不着了。哎呀，张芳一琢磨，他们进神力王府干啥？莫非有什么高堂？张芳一想，既然叫我遇上了，我不能不管。他就这么的瞎学嘛，溜达来溜达去，找到神力王的寝宫，叫康明宫。他一看屋里长着灯呢，静悄悄的，声息皆无。推开门他进来了，啊，套间儿。外屋是个客厅，里屋是卧室，空无一人。可但是呢，在这个客厅的正中央大圆桌的面上，干香果品， 宫廷的美酒摆了一桌子，筷子吃碟酒壶都在这放着，用手摸摸那酒啊，还热乎着呢。张方心说啊，沈厉王办什么事儿去了，还没回来，这是给沈厉王准备的，大概是这么回事儿。就即使不是给沈厉王准备的，这主这身份也低不了。到里间一看，床铺铺着垫子，闪断被褥，帐子拿金钩挂着，墙上挂着口镇宅的宝剑，这屋里是珠光宝气，净值钱的东西。张方心说，怪不得老百姓都说皇上富有四海，像他们这个亲王啊，皇上的亲叔叔，那还用问吗？那就更有钱了，这家里的东西拿出一点儿去都价值连城啊。可惜现在我学好了，我不能干这事儿。你再多值钱的东西对我也没有迷惑力。其实这也是个好事，我改邪归正了。哎呀，那两条黑羊哪儿去了？张方又到了外屋，巴嗒巴嗒嘴儿，一瞅这吃喝可不错啊，我别白来呀，我尝尝皇家这御酒什么滋味。他自己呀喝了两盅，巴嗒巴嗒滋味，是跟饭馆卖那玩意儿不一样，这玩意儿临走要烧两瓶还不错啊。这菜也挺好，我尝着什么味道。拿起筷子他夹了几口菜吃，好，甜了吧唧儿，还叫不出名来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就听着外边脚步声音，再想出去晚了。旁边是个大屏风，他把筷子放下，一转身躲屏风后头去了。在那缝隙上往外一看，沈厉王回来了，好几个人搀扶着，老王爷一走三颤上了台阶，来到房中。这几个太监扶着他坐在龙椅之上。啊、张方一瞅沈厉王就这模样，老头能有九十了吧？哎呀，够老的了，皱纹堆垒，一副嫣然飘洒前心，气色也不太好看，看这意思好像有病。太监扶持完了，往两旁一闪，王爷，这是给您准备的晚宴，这些都是您最爱吃的，您看连日来您饮食不下，皇上一日三次派人前来问候，十分放心不下呀，您得多吃点吧。沈厉王点点头，好啊，我没病，就是老了，人要上了岁数了，老就得老死，还用有病吗？上服皇上，不必以我为念呐。今天我觉这精神头强多了啊！你们下去吧，我一个人静一会儿，然后我休息，叫你们的时候再进来。是。几个太监出去了，沈厉王自斟自饮，书中代言沈厉王怎么了？闹病了，岁数太大了。王妃福晋 一个都没有。这个老头不近女色，平时非常刚强，可是一病倒呢，周围没人，除了太监侍奉他。老头这个心呢挺烦躁，一时之间再吃点药呢，再过个十天八天的就能彻底康复了，假如说好不了，就不如嘎嘣就死了，活着受罪。他这心里头胡思乱想着，自斟自饮。这么个时候，一挑帘儿，门一开，从外边进来俩人，一个手中擎着短把追魂戟，一个手中提着鬼头金背刀，进屋到桌子前边，把神力王吓了一跳，酒杯落地，你们干什么？那个上年纪的冷笑一声，呵呵呵，你是神力王吧？好，正是本爵。老家伙，咱算笔账行不行？想当初你听了贝勒胤禛的话，你在皇上面前给佟林说好话，走动人情，才把佟林从刑部衙放出来。佟林之所以有今天，跟你有直接的关系。你要不求情保本，佟林早死多时了。我们现在找佟林报仇没那能耐，就这么的，先把你杀了，出出我们胸中的恶气。老家伙，你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，你瞅着你这把老骨头，不如爷送你早日归天。旁边那个年轻的说话了，叔叔，时间紧要，不要跟他费唇舌了，动手吧。十几这个主过来就要伸手，神力王一听，啊，明白了，佟林的仇人不敢碰佟林，从我身上撒气，这是这么回事。可张方在屏风后一看，也认得啊，上年纪那个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的二庄主胡元胡兴霸，年轻的使刀那个正是贺豹贺永年，贺豹就是韩宝吴志广磕头的好兄弟，佟林长打贺豹，就这小子。张方一想可坏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两个小子能耐极大，就我一个人人单势孤，我有心救神力王，这本领不行，但不行逼到这儿了。张方把大脑袋一扑了，哎，得了，嗷一嗓子他跳出来，把胡元胡兴霸跟贺豹吓得跑到院里头去了。这俩人心里纳闷，莫非神力王事先有所准备，暗中还有人保镖不成吗？张方紧跟着晃大锥子也到了院里了。这个神力王啊，不像一般当官的，一般当官的唬老百姓可能耐了，遇上这种事儿，比谁都胆小。但神力王呢，武将出身。怎么叫神力王？年轻那会儿摔跤、骑马、射箭、举盾子、拉硬弓、指挥战斗，颇有经验。现在就是老了， 但是胆子还不太小。沈厉王伸手把镇宅宝剑拽出来，也到了院里头。老头子呼呼直喘，盯着张方还纳闷，我这小子什么时候到了我的屋了，怎么在屏风后头蹦出来了？他心里也疑惑不解。单说张方大脑子一晃，头眼一瞅沈烈王出来了。张方一想，有刚得使到这儿上，我得装装像，小钉子步一站，草包肚子一舔，大嗨嗨，胆大的贼寇，吃了凶心，咽了豹子胆，竟敢进三尺禁地对王爷要下棋毒手，你们有几个脑袋？可知道天下最高的高人等候你们多时了。胡元胡兴霸跟贺豹一看认得，闹了半天是张方，其实他这小子怎么在这遇上他了？莫非他受了丛林的主使，在此保护神力王不成吗？而没工夫问这些，要他的命，杀了他再宰神力王。想到这，爷俩双双往上纵，是双战并太岁。张方把掌中三皇透甲锥抡圆了，折前挡后窜蹦跳跃。要说张方一点能耐没有，那瞎扯，跟三清教主欧阳修那也学了那么多年呢，只是他不走正路，不玩活，凭他的聪明要好好服点苦，他那能耐了不起。但这人太滑，往往一吃苦一费力呀、啊，他就临阵退缩了。能省劲儿，咱就省点劲儿；能自在，咱就找点自在。他是这么个人，您说这种人能有多大出息？嗯，所以学这个能耐，样样通，样样松，都不怎么地。到了真格的时候傻眼了，张方立第二寇那不差的太多了吗？没几个照面，手忙脚乱的。张方心说话罢了，人生有处死有地，我生在瓜州，死到神力王府，这也不错呀。神力王亲眼目睹我为国捐躯，死后怎么的对我的葬礼也得隆重点儿。我是救王爷而殉身的。他心里这么想着呢，这汗呼呼往外冒。后来张方急眼了，好小子，俩打一个，你们算什么本领？看爷爷用绝招赢你们，我一指挥你们就得死。他这顺嘴呀、啊、胡冒泡，拿手这一扑了不要紧，就见贺豹和胡元，哎呀哎呀，扑通扑通摔倒在地，顿时七窍流血而亡。张方傻了，我喂喂，怎么回事这是？哎呀，莫非我有半仙之体，我自己还没察觉，我怎么这一冒泡他们就归位了呢？他正在这时候，沈厉王下了台阶了，一把把张方拉住了。哎呀，恩公啊，你可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啊，你这能力太大了。三下五除二，用手一指，两个贼纷纷毙命。看来你是国家的栋梁之才，让本爵怎么感谢你？明日我一定领你赶奔八宝金殿，面见当今天子，立下大功一件。 听众朋友，